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Hello， 欢迎大家再收睇一集解围。咁啊，上集阿邦你就请假啦，咁样啊，麦德正啦。咁今日就我哋两个就上阵啦。咁啊，嗱，今日咧我哋有个题目嘅，我哋就讲下啲楼宇收购啦嘅情况啦。嗱，好坦白讲咧，如果我个题目系咧，即系楼宇收购，嗱，业主立案法团。在楼宇收购嘅 角色 咁啊，好快讲完噶啦， 就完结啦， 系冇嘅 角色， 系冇角色嘅，因为咧嗱，呢个真系咧，首先要解决呢个谬误先， 系， 你讲讲个谬误系乜嘢先啊？ 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私人嘅发展商啦，即系就会透过业主立案法团咧，去联络啲业主，咁啲业主咧就会觉得。咁系咪法团其实都识呢个发展商啊，或者系 即系首先呢个咧，佢系即系其实我唔知佢有策略性啊，定话系即系无可奈何地，佢就一定系揾个法团先。咁佢揾咗法团咧，我估计啊，头先你讲过系其中一个啦。其实可能佢就觉得，因为法团个主席咧应该识多啲人咯。 系咯。 咁佢透过你去帮手网络咯，咁。大家要留意，即系依家我哋会讲到大家要留意啲乜嘢啦。不过今日题目就唔系讲法团呢方面，首先我哋第一时间界定咗俾你听，嗱，法团系冇角色嘅，因为法团咧就只系管理公家地方嘅啫。咁私人嘅买卖咧，即系法团唔可以话做个议决，就议决大家卖楼啦。咁我对唔住， 冇呢样嘢， 冇呢样嘢嘅。大家唔好讲咩谬误。因为我听到好多公公婆婆嚟揾我哋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哎呀，主席话卖啦，咁我哋卖啦咁样。咁我话主席话卖，而你嗱，我答下咁嘅，主席话卖，而你又同意卖，咁你咪卖咯。 系啦， 主席话卖，但你唔知卖唔卖好，咁你只谂点先啦。 系。 你谂点先啦？你就千祈唔好话啊！主席话乜你就乜咁啊！即系我相信主席都唔系有心，即系引导大家嘅，佢都系讲出自己嘅意见。 系啦，或者 咁，但系即系你唔好咁样有个误解喺度，咁又唔系几通嘅。咁呢个第一啦。咁我哋今日讲楼宇收购咧，就因为嘅唔同区域咧，都会零零星星咧，都一定会有啲收购噶啦。 系 咁就其实过往呢段时间少咗嘅。 是啊， 因为少咗原因呢，最主要我相信啦，在商言商啦，你唔会揀一个楼市破顶嘅情况之下收购㗎嘛。我使乜卖俾你啫，周围大把人肯出钱买。係咪咁开始有返啲收购呢，呢排零零星星有啲声音。 零零星星嘅。咁可能 蠢蠢欲动喎、 啊。我个区又可能有少少 我哋区有啲。 有啲唔同嘅。因为呢可能呢我个区或者係我附近嘅区域呢都有市区重建局嘅收购计划。咁所以变咗呢多咗呢係啲发展商喺市建局收购范围里面嘅对面或者隔离。收其他嘅楼宇啦， 哦 ，OK， 系啦，咁所以变咗可能我个区会有咁嘅状态啦。 所以我哋今日咧讲个题目咧，都包括咗先你讲一部分嘅， 系 就系、是、市区重建局或者即系影视区重建局啦，佢负责收嘅时候咧嗰啲嘅机制嘅。我哋不如先讲市区重建局收购嗰啲先啦。你熟唔熟啊？ 其实咧，我个区咧就有两，即系其实都唔系我区添啊，我附近嘅区域有两个市区重建局收购嘅计划。咁咧，但系咧，佢哋两个嘅步骤会有啲唔同嘅。咁咧有一个咧，讲得系边个地区噶嘛？即系嗰个重建嗰个系嗱，首先咧， 之前 公布咗㗎嘛。 公布咗㗎啦。15年呢就有嗰個崇慶里同桂香街嗰個重建計劃啦。咁呢嗰一個呢就需要係有一個城規會嘅入城規會批准通過。 即係市建局。 係啦。 就入城規會。 係啦。 城規會就批佢。 係啦，先會去做收購嘅。咁呢而家呢啱啱今年3月去做呢就係、延居里同埋大道西嗰邊嘅重建計劃呢嗰、那個呢就唔需要做呢個步驟嘅。咁因為即係可能佢個土地用途唔知點樣去改變啊咁樣嗰啲啦。咁所以變咗兩個步驟唔同。但係呢佢哋同一樣嘅嘢呢都會一公布咗之後呢就會市區重建局嘅職員就會凍結人口去上門去做家訪，知道邊個人喺嗰個單位度住嘅。即係呢個會做大約2至3日左右嘅。以我所知就做。 即派大批嘅人。 係啦。 穿住晒市嗰啲制服。 係啦。 就走去凍結人口。 係啦。咁凍結咗人口呢先會去入去城規會嗰啲程序啦。咁如果得到城規會即係政府授權先批准到去做呢個重建嘅。咁有政府批咗之後呢咁即係當然有啲罕見嘅程序啦。咁然後先會再去諗啊究竟會出咩價錢去收購嗰、那個樓宇啦。 嗱我個理解呢、我唔知道有冇錯你糾正啦。可能你都唔知道不過 大家 我理解。我理解當呢樣嘢宣布咗之後呢或者通過咗之後呢嗰、那個樓宇呢啲業主啊就唯一可以賣俾市建局嘅啫。就唔可以賣俾其他人就唔可以轉讓嗰個期間。OK， 我理解係咁嘅。點解呢因為呢個係一條法例嚟嘅即係以前呢市區重建嗰個前身呢就係、是、土地發展局佢或者係定係土地發展公司又唔記得咗啦。OK， 咁總之呢條條例呢就我嚟咁樣做就令到嗰個法定機構變成唯一嘅買家咁呢個就係收購啦。即係所以你永遠都見到呢從來唔會有其他發展商走落去嘩原來市區重建呢個價錢就收到啦。咁我哋又收啦我高佢一成。 有。 係咪有啲咁嘅情況 有啊台北環嗰邊都會有。 係咪咁所以。 佢好似你叫做反收購啊嗰陣係叫 反收購。我唔知而家係唔係啊因為以前就係嘅。咁但係呢個大家要去諗啦。咁但係呢我哋呢一 part 係講市建局嗰種嘅收購即係、政府透過市區重建局去收購嘅情況呢呢、這個呢就租戶呢就要有租户就相對一啲私人收購著數啲嘅，租户係相對一啲私人收購著數啲嘅。點解呢因為市建局咧都會因恤埋嗰啲住養度嘅租户嘅，所以佢就點解即時凍結人口去把定咗邊個係租嘅，邊個自住嘅，到時自住就會多少少搬遷費嘅。如果你係租出去嘅，咁嗰啲租户如果合乎上樓嘅咧，就有機會上樓啦，有啲去租轉屋啦，係嘛？會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嗰、那個市區重建局收購嘅時候啊，少少分別咯。 係啦，會有唔同嘅，因為始終咧嗰、那個其實咧啱啱頭先講嗰個崇慶里嗰個計劃咧都有啲租户係嚟揾我的，即係其實佢哋咧係好佢哋係擔心，因為其實佢哋唔知道業主究竟有冇賣，因為咧如果業主賣咗，佢哋先仲要完成埋嗰個買賣嘅手續，市區重建局咧先會去接觸啲租户，去同佢哋去安排啊，究竟你哋係做去公屋啊，定係去一啲叫做頭先你所講嗰啲叫做 安置 係啦，中轉屋或者叫安置大廈啦，定係啊你哋要去一身係啊你哋符合唔到資格啦，你哋要自己再揾地方搬，即係呢樣嘢 係都可能會有啲即係搬遷嘅賠償嘅。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但係呢一個就係、是業主同租客之間咧，要視乎你有冇溝通。如果佢哋有溝通嘅說話，即係啊，可能個業主同佢講啊，我都會有機會賣俾市建局啦，你哋要早啲安排啊，咁樣都會係有咁樣嘅，就會好啲啦。 即係佢都會俾一個時間去盡量住嘅， 係啦， 即係盡量住喺度嘅，咁即係做到住到就真係嗰度真係要收啦，要拆啦咁。 係啦，咁係啦，市建局都咩嘅？如果就算佢係做咗個業主都好，佢都會俾現時嘅租客咧，真係安置咗佢有公屋啊，或者係有一定唔會俾佢冇屋住嘅。 即係我好肯定咧。如果真係收購嚟計呢就租客嚟講呢係市建局嘅收購呢係優於一啲私人嘅收購。一般嚟我哋經驗見到啦應該咁講啦我唔擔保有冇啲私人嘅發展商可以有更加好嘅。 特別優厚嘅。 起碼佢冇公屋俾你冇中住屋俾你先啦好簡單啦係咪先。 呢兩個冇。 咁呢兩個冇。咁 至於業主方面呢，這個佢好唔好呢就見仁見智啦。因為佢呢就用個機制嘅。佢有個機制點樣㗎，即係個價錢點樣定個機制，你知唔知呀？ 佢哋就會有個只會有啲搵啲嗰啲叫咩估價嗰啲。 測計師 去做一個估價嘅。即係佢唔係搵一間嘅，佢搵幾間嘅，佢自己都會有招標嘅。 而佢嗰個測計師呢，我理解都係抽籤啊，或者個平台上面都可能係，甚至乎以前有啲 case 我見過呢，係直情係搵你哋啲業主你哋自己抽囉。咁有乜所謂啫？其實佢真係冇所謂。你咪抽囉。你抽出嚟之後，跟住佢用嗰、那個區內樓零七年樓嘅尺價嚟收囉。OK， 咁呢個就一條公式咁樣去。咁你作為業主呢，有個唔好處嘅，你冇咗個投機性啦。因為有啲收購你個投機性就係你可以嗌高啲，或者我策略性我點樣㗎、我好關鍵性，我賣唔賣得出就影響到跟住你成個計劃賣唔賣，係咪咁個策略性。咁但係試驗屋收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啦。所以點解我話我記得好似條例就應該係去唯一買家嘅。咁但係我唔肯定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呢個就係個唔好處啦，即係你冇咗個投機性，係咪 即係你得接受同唔接受囉。 可以咁講，但係個好處就係呢，你唔使憂心一樣嘢。啊，我賣呢個價錢俾佢，會唔會隔離阿陳師奶又貴啲呀，收得啊，因為我哋試過㗎嘛，真係有啲樓我見佢由萬二蚊尺收到去兩萬蚊尺都有嘛。即係每段時間俾唔同價錢。 嗰個就私人嗰個。 私人㗎係呀。咁佢個彈性你賣咗俾佢囉，咁其他啲其實佢攞住一嚿錢嚟收你㗎嘛。哦，開頭嗰啲斬到幾兩咁，後面啲又斬多幾兩咁解啫嘛。咁所以即係用政府或者係市建局呢個官方嘅收購呢，就即係投機性就少咗啦。咁但係嗰個嘅穩定性亦都個可信性亦都好高。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好多你自己買賣呀嗰啲嘅情況囉。咁我之前我哋因為做中西區啦，就見好多呢啲唔同 類型嘅收購啦。 好多都係呢啲嘅方法。有啲呢，以前有一啲係咁嘅。有很多業主到而家呢都有嗰、那個幻想嘅。 係咩呢？ 你知唔知道以前有啲樓收嘅時候呢，我收你陣樓。 係。 賠錢俾你。 是 當然買回你的樓啦，是不是？那筆給你啦。再告訴你，以後我起好，我給回單位你。 即是所謂的樓換樓啦。 還有不是樓換樓，我給了錢你啊。 再要給了層你， 我再給回單位你啊。再給埋這幾年你沒得住嘛。租金給你。 哇，這麼著數？ 有啲係咁 嘅。真係有㗎。 因為呢嗰、那個情況係乜嘢，佢安置嗰啲根本起咗一兩層樓高嗰啲大廈，即係真係一兩連村屋都不如啊。一兩層樓唔知係咪有陣時有啲霸返嚟嗰啲咁樣，我哋唔好講邊度啦。即係中西區㗎。咁佢一兩層樓我拆你十零個單位。佢而家嗰度起咗出嚟成 唔知幾多 十三千幾個單位㗎喎、佢有乜所謂啊。佢有乜所謂啊？係咪？所以佢有啲咁樣嘅情況囉。咁有啲人就誤解咗，咦，你都知呢度食好得意㗎嘛，有人攞到種咗落菜周圍爆響口， 係 咪？啲人成日覺得，咦，我可唔可以攞到盡啊？係咪有樓換樓啊？係咪？係咪呢啲嘢？咁所以變咗私人嗰部分呢，我就覺得係有啲矛盾囉，係咪？咁所以嗱，首先真係官方嘅用市建局去收嗰啲就啲規矩大概咁上下啦。 大約啦。 咁但係中間你話係咪冇嘢鬆動冇嘢可以傾到呢，咁我覺得唔係嘅。咁幾樣嘢可以商量嘅，大家第一就係嗰個住用權啦。就算賣返俾市建局之後，咁你可以同佢 make a deal 啦，係咪，我仲可以住多年，喂大佬你住多年出去租少一年嚟住啊，你都慳返十幾廿萬啦，係咪先，即係呢個第一個 deal 可以做啦。第二啲就係可以，我覺得即係樓價價錢就規定咗㗎啦。 但嗰啲安置費啊，嗰啲搬遷費啊，嗰啲係可以傾嘅，佢都有準則嘅，不過嗰部分咧，就我覺得你傾多一個百分比，咁我覺得係有得傾咯，係嘛？即係佢都唔會吝惜嗰百分比咯， 同埋佢都會嗌你提供證明嘅，有啲都 係你證實啦， 你 話你特別我見過有時候有啲咁嘅講法嘅，即係大家唔好特登去試啊，冇無謂。我啱啱今年農曆新年裝修完， 係 只要你要收購嗰樣，我點啊？係嘛？我見過呢一類咧，佢係可以拗多少少搬遷費嘅。 因為啱已經用 係啊，我明顯我俾單你個大佬啊，你唔早講，我琴日先至收樓咋，你話收購係嘛？咁即係變咗有啲咁嘅情況咯。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真係考慮一下，因為咁而家喂頭先你講到你區附近有呢啲咁嘅情況，你哋點樣做㗎？而家？ 而家咧，桂香街個，即係頭先崇慶里嗰邊就已經係第一次嗰、那個接受市建局個價嗰個限期已經完咗噶啦，即係7月10多號嗰個已經完咗噶啦。咁咧即係當然係有部分嘅業主係會賣咗啦。咁有啲租客咧賣咗嗱，嗰、那個業主賣咗嘅話咧，嗰、那個租客咧而家就應該係已經等待市建局佢哋上門啦。因為咧，佢處理嗰個買賣嘅手續咧，都要成個幾兩個月嘅。 哦，肯定啦。 係啊，係啊，因為咧，就算咧個業主其實市建局都好保障嘅，因為咧，當佢話啊口頭上話賣俾你，佢一定要完成曬個手續，佢成為正式嘅業主，佢先會處理租客嗰個部分。咁所以有啲業主都有租客都有問嘅啊，你市建局做咗業主之後，咁我交租交俾市建局噶嘛？咁、那個租金點樣㗎？因為咧市建局咧佢都有個好嘅。佢都咧會啊，如果你係啱啱續個租約，而你個租約係啱啱加咗新嘅租，有個加幅喺度咧，佢就會去調低翻嘅，即係佢會按翻你較低嗰個租金去收翻你個租，咁、 哦 okay, 樣去處理嘅， 咁合理嘅， 咁其實都合理嘅，咁但係佢就都會令即係個租客可以一路住喺度，直到佢安排到公屋啊，嗰、那個， 又或者等到真係要拆啦， 或者等到拆啦，或者係樓換樓啊嗰啲啦，即係市建局都會有樓換樓嘅計劃嘅。 因為佢有啲單位市建局起咗㗎嘛， 係啊， 咁咪都俾你換翻嘅，即係個價值相約嘅，佢都俾你換嘅。咁呢、這個咁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市建局收樓嗰啲嘅情況咯。私人嘅我好頭先我哋講嗰啲所有安排咧， 冇， 基本上私人嗰啲係見唔到嘅，但我永遠開親。你都知道我哋開唔少嗰啲私人收購嗰啲會㗎啦，即係永遠啲業主提出嚟嘅、 啊， 永遠都喺度拗嘅， 係 啊 永遠都喺度糾結住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你俾我做收購呢啲都簡單啫，我業主嘅話你俾啱價錢我咪買，唔啱價錢我咪唔買，不拜咁算咯，係咪先？但係香港地就好奇怪嘅，我哋見呢啲收購咧。即係有好多業主，即係尤其是投資嗰啲咧，即係佢自己唔係自住嗰啲咧，佢就好著弱嘅，覺得可以有筆大嘅錢翻到嚟。咁呢、這個以前就係嘅，而家就似乎 難啲咯， 少啲啦，我覺得少啲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自己處理呢啲舊樓收購嘅問題嘅時候咧，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嘅。咁嗱，市建局嗰種我哋講完啦，我哋講啲私人收購啲種類先啦。嗱、第一種咧，嗱不如我哋講下係咪有條咩土地咩條例咁樣收咩強拍嗰啲咁樣 嘅？係啦，有一個叫做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嘅一個條例嘅。 即係啲人叫強拍嗰個條例，即係話以前咧未修訂之前咧，就唔知某個樓齡之下收到九成咧。就當可以提出一個全面收購， 係啦， 即好似啲上市公司，你睇大時代啲咁樣啊，收到某個股份就話提出全面收購，OK， 咁以前就係、好似以前就好似係50年樓齡啊，九成，收到個業權翻嚟，跟住你可以提出收購，咁但係所謂個提出收購咧，就正如嗰10% 嘅業主咧，就唔係話俾佢拍埋間屋啊，有啲業主誤解咗， 淨係拍埋嗰剩咗嗰啲屋係嘛？ 嗱，系啦，佢就以為拍賣咗剩翻嗰啲屋，其實就唔係嘅。OK， 因為咧，如果咁嘅概念嗱，可能聽眾都知嘅，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如果有人誤解咗咁嘅概念之後，佢哋個演繹會係點咧？我講一個最係好經常出現嘅演繹嘅。 譬如有个业主，佢唔卖嗰层楼，但系佢成栋楼咧就已经被收购咗超过九成，跟住咧佢个心态就好简单嘅啫，你咪拍卖咯，我就去投翻自己间屋， 系咯，我买翻自己， 吓、啊，我投翻自己间屋，系嘛，因为你话拍卖我间屋啊嘛，系咪？嗱，我想讲咧，对唔住啦。唔係咁嘅，我理解不論係改例前後呢，其實係個百分比嘅差異嚟嘅啫，但係呢個百分拍賣程序會係咁嘅，係提係收到某一個業權，以前就九成，而家可能變咗八成啦吓、以前係九成嗰個條例呢，不論而家八成或九成嘅話都係咁嘅，佢收咗之後佢可以向法院申請提出收購，咁嗰個收購呢係佢要將自己已收購嗰啲就攞出嚟，跟住就向法院申請咧，就將其餘剩餘嘅一 lock 個將成個屋苑嚟到拍賣， 即係成個大廈去噶咯， 係 成座樓， 成座樓去買，即係話咧，如果拍賣成功嘅話咧，不論邊個投到出嚟咧，嗰、那個人咧都係擁有成座大廈，所以如果頭先個業主個心態，喂、我咪買翻自己間屋咧，嗱唔係唔得， 係得， 但係你買曬啊。但你買曬，嗱，即係呢個同個意願係好明顯唔同啦，係咪？即係佢誤解咗件事，佢以為你淨係拍賣佢間屋，唔係㗎，係連佢嗰部分，佢都拍埋出嚟。咁而家嗰個條例係點㗎？ 而家咧就係話要降到去八成， 降咗未 㗎？嗰、那個係收購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降咗㗎啦， 降咗㗎啦。咁咧就嗰、那個座樓咧就要有五十年樓齡嘅， 即係如果嗰座樓 有五十年樓齡， 有五十年樓齡。跟有人買咗八成，咁正如嗰兩成業主咧，佢哋即 係 有機會咧，就即係被人入品，就被逼咧要將座樓攞出嚟拍賣。 係啦。 OK， 有機會係咁。 有機會係啦。 係啦，但我哋經驗話俾我哋聽咧，一般被逼要拍賣嗰啲咧，都唔係住宅嚟嘅，都係啲商鋪嚟嘅。啲商铺最后通常最倾唔埋价钱咧，就系商铺，因为商铺好值钱噶嘛， 系 咪？咁啊，计计永远个价钱都觉得唔够啦，咁啊攞去拍卖咯，咁样。咁呢个就系嗰个强拍条例啦，系嘛？即系好多业主成日都惊。咁以前有啲人，即系我哋有啲大厦啊，佢哋自己自发性啦。嗱，我哋嗱，呢个我重申啦，我同阿伍海欣跟咁多呢啲，其实我谂咧。我哋兩個算即係除咗之前嗰啲法團之外咧，呢啲我哋都跟得最多噶啦。因為我哋嗰時搞西港島線咧，成個西環都喺度收購噶嘛。有啲我哋試過，亦都試過啲，譬如地下市街嗰啲咧，我哋咪擁佢出去俾人收購咯。因為嗰陣時佢話佢有僭建啊嘛，係嘛？即係 街嗰度， 即係嗰啲街度，即係佢有層樓咧，佢原跡冇俾人改建過嘅，但係就起好咗之後咧。喺五十年之後咧，就發現到原來同個積係唔同啊，就多咗幾尺啊，跟住咁嗰個屋宇署咧係都要你拆咗幾尺佢，但你拆唔到噶嘛，係層層樓都多咗嗰幾尺喎，就原積起已經有噶咯，你拆驚佢冧喎，咁啊糾纏咗好耐，咁啊搞佢唔掂，咁啊最後嗰個大廈咧就迅雷不及掩耳咧，喺兩三個月內咧俾人收購曬啦，因為佢唉我都賣俾你算啦，咁嗰陣時。嗰陣時個係好價錢嚟嘅，即係以嗰刻嚟計好價錢嚟嘅。咁啊，當然而家買，而家都唔係好差咋，即係而家都買到而家三分二層樓㗎。咁但係嗰陣時算係好價錢。咁變咗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啲業主大大小小啦，都有一啲糾纏啊，或者諗一啲方法啦。總之你層樓夠五十年。然之後咧，有人收購咗八成，你就有機會面對呢個問題。咁好多人當時以前認為咧，我係最後嗰、那個，我就討價還價嘅力量。 我仲唔係可以翻個頂啊，大啲。 好耐之前係嘅，聽聞以前收咩銅鑼灣湖邊大廈啲就係咁嘅。最後嗰個就發一達嘅，因為佢原來最後嗰個簽，佢話喂我抬高價錢，你我唔賣俾你，你收我唔到咁啊，係咪有啲咁嘅古仔？我哋嗰時聽下楊浩然律師講過嘅。咁但係咧，而家有啲業主係點樣咧？知道呢條例之後咧，佢哋咪自己組織咯。係 啦， 佢哋唔想賣嘅，佢自行組織就我組織我夠兩成業權。總之我哋呢班人就唔賣噶啦，你哋唔使傾啦。咁又係一種做法。咁但係當然啦，咁 呢個世界，我同阿五安好明白一個道理嘅。呢個世界咧係冇唔賣嘅樓嘅，亦都冇必賣嘅樓嘅，係嘛？即係等於我同五安，我成日都傾，我做傾收購，我成日傾呢啲。我哋咁樣好熟嗰啲私人法，我哋熟私人嗰啲添啊。 嗯， 我哋見證唔即係你哋市面上啊接觸過啲，我哋基本上都接觸過曬㗎啦。係 OK 咁啊。譬如， 嗯， 你明明你得到自己100万嘅，我俾20万你，你点会卖啊？边人必卖噶？ 系啊， 系咪、嗯？喂，我亦都唔信有人一定唔卖、啊。 我出10亿同你买， 唔系咯？10亿买个单位，你卖唔卖啊？ 梗系卖。 唔卖嗰个都即系除非好坚持， 系 即系佢自己 啊，或者系有啲情义结啦。 个问题就系、是、香港有冇祖屋呢个问题，我真系好怀疑啦，我唔敢话100%冇， 嗯， 99.999%咧、嗯，都冇可能系一定唔卖噶啦， 嗯， 即系你好有价值，好有纪念价值，而你又好嗰笔钱点都打动唔到你嘅， 嗯， 咁就冇得讲啦，系咪？咁但系我哋觉得冇一定唔卖嘅， 系， 咁所以唔卖觉得唔够价钱嘅啫， 系， 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起碼我哋兩個啦，處理呢啲大廈嘅嘢嘅時候咧，第一，頭先我哋開場白都講啦，連業主立案法團都唔關佢事，係嘛？ 都冇角色嘅， 咁更加唔關我哋事啦。我哋淨係一樣嘢嘅啫，呢件事我哋會參與嘅原因咧，就係、是、其實主要啊，都當時係好多高齡嘅長者啊，即係佢唔係年紀好大， 嗯， 但係佢真係覺得喂。我一新人得呢個投資、 嗯， 或者我自住呢層樓、 嗯， 喂，我賣唔賣，我都想揾個人俾啲意見，即係我哋個意見唔係等佢賣唔賣， 係 呢個程序上面公唔公道， 同埋啱唔啱？ 係啊，同埋啱唔啱個規矩？嗯、有啲一間我轉頭下一節翻嚟講咧，好多謬誤，同埋好多咧，即係大家想象唔到啊咁離譜嘅安排咧、 嗯， 我哋都可以講下俾大家聽，轉頭同大家分享一下。